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有线调频98.6兆赫，欢迎收听。这是来自乐器王国的音响，这是黑白键盘上跳动的旋律，请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频道有线调频98.6兆赫钢琴世界，每天0点12点播出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钢琴世界，我是古月，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钢琴家阿劳演奏的钢琴音乐。阿劳出生在智利，据说他从小就对弹钢琴的兴趣远远超过了玩玩具，家里人没法让他离开钢琴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。他8岁就开始开独奏会，被誉为神童，直到70多岁他一直活跃在钢琴音乐的舞台上。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他演奏的肖邦24首前奏曲。 Thank you.